李金柱发表了文章《疯人秉世的最后发作》。文章指出，外交部长官尹秉世是一个理应与天下头号逆贼朴槿惠一起被殉葬的罪犯，但他依然在国际舞台上大发统一民族对抗狂政。不久前，他对美日两个主子的北方核威胁论随声附和，祈求对北施压协调，说什么当前重要的是坚持对北制裁和施压基调，要采取一种无法忍受的惩罚措施等等，甚至声称对北协调与新一届政府成立无关，要持续下去。尹秉世是一个特级卖国贼，他在给朴槿惠当差的整个期间，只是干出部署美国萨德、达成屈辱性日军性奴问题协议等逆贼行为，来造成了外交惨祸。他出卖民族的利益和自尊心等，专干崇外卖国行径，因其罪恶而被称为疯人秉世、大发狂症的精神病人和现代版李万用，是个人类渣子。他依仗外部势力拼命挣扎，以图维持其将与朴槿惠一起被埋葬在坟墓中的肮脏残命，但是难免遭受悲惨的死亡。文章强调，尹秉世给恶女朴槿惠当丑恶的奴仆，向美日两个主子全部出卖了民族利益，历史断头台锋利的刀刃将落在他的脖子上。